声出城，莫把那关外已有留佳人等候，梦里生死情到几楼，梦里生此情到几楼。

怕都说错，好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

祝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代送总裁刘东坤，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，便捷百姓生活，推动商业发展。代送祝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。 欢迎收听城市放牧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。 嗨，我是龙叶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发送两个字互动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。我会定期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，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互动。节目当中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互动留言，现在就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吧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就像用银彩做个枕头，做我的猫。 想跟你漫游在温馨的丁格里，和你懒得很彻底，我想我的渴望很合理，哪怕有时我不搭理，你眼神透露着神秘，好像对着我说唇语，我却静不下心分析，只想靠近你去吻你，那你闪躲闪躲暗处看我，你肯定知道我的痴迷是对你的探索，我请你买落在家里 better I do what you want， 我要填满你的寂寞，别让我找到你，这个世界里可没有另外一个你，就算保持距离也很甜蜜，只因你才有这权利做我的猫，做我的猫，做我的猫，无意间让时间放慢，就做我的猫，享受每分每秒，恨不得给你所有温柔，做我的猫，就像用电才做个枕头，做我的猫，你看你柔软柔软拳头，做我的猫，想跟你缠绵缠绵决斗，做我的猫，看你贪睡的模样，听你的呼吸，爱你的习惯反复的温习，为了照顾你我不停的努力，因为你多半无限分泌，只想被你的任性淹没，我的世界除了你没人我想联络，怕是流言蜚语让这一路有些颠簸，我不相信命运也不依赖星座，我要霸占你的全部，你的身体你的肌肤，宠爱你是我的天赋，让全世界为之羡慕，你才是我唯一猎物，这欲望永不会结束，肯定是上天的眷顾， Let you be my cat， 让我们形影不离，就如胶似漆在白银累积、okay. 做我唯一就不用质疑，停留在我心里，做我的梦，我来做你的依靠，让你任何时候需要，爱你不需要做预告，只想让你做我的梦，想跟你漫游在温馨的定格里、oh. 和你懒得很彻底，我想我的渴望很合理，哪怕有时我不搭理，你眼神透露着神秘，好像对着我说唇语，我却静不下心分析，只想靠近你去吻你，做我的猫，想把你搂在怀里，做我的猫，喜欢你的可爱 my boy， 做我的猫，无意间让时间放慢，就做我的猫，每分每秒恨不得给你所有温柔，做我的猫，就像用电才做的枕头，做我的猫，你看你柔软柔软拳头，做我的猫，想跟你缠绵 世界有多美， 让烦恼都灰飞，别去理会自我机会、 如果还有梦就追，至少不会遗憾后悔，迎着光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一回， 数着你的冷漠，把玩着寂寞，电话还没拨已经口渴，为你熬的夜都冷了，数的羊都跑了，一个两个嘲笑我。 中午十二点了，不管你今天在忙什么，我都想邀你放下手边的工作，专心的和我吃一顿中饭。我是 Hebe 田馥甄。